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总觉得那头鹰隼刚刚在盯着防御阵地看来着。不过任小素也没多想，兴许是左云山这边的血腥气息把天上的猛禽都给吸引过来了吧。 既然他们的人工智能可以判断局势，那么一定是我们从右玉山移到左云山后，他们判断胜率的数字出现了变化，之前的右玉山很可能被判断为毫无帮助吧。 张小满听了这话老脸一红， 我这不是在等少帅吗？ 眼瞅着王氏过来运送物资的部队并没有打算进入防御阵地，他们大部分人放下物资后便火速离开，只余下七人。 P5092 指挥着士兵将物资全都拖了进来。那七人进入防御阵地后，其中一人拿出一份文件来， 这是物资清单，其中最主要的是重机枪与机枪子弹，这是我方判断对你们最有帮助的武器，其余的则是 TNT 和单兵火箭筒。 任小素看了一眼物资，赫然发现里面 TNT 的数量占到了一半，他心里嘀咕，玲玲不会真的拿到了清河集团的七颗卫星吧，然后看到自己最大杀伤手段就是预埋 TNT， 所以就送了这么多 TNT 过来，这很有可能啊。但如果玲玲真的拿到那七颗卫星，那以玲玲的能力，这片土地的任何兵力调动都瞒不过他了。当时任小素问过骑士成员秦生，天上的卫星能把地面拍得很清楚吗？结果秦生说，人肯定是拍不清楚的，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人的轮廓了。 食物呢？ 食物会在明天运送过来。 对方领队的还是任小素的熟人，正是当初与任小素一同去31号壁垒的王润。他看向任小素， 好久不见。 你们几位来左云山是要干什么？你们是王氏情报系统的人吧？ 是的，我们来左云山是作为王氏的联络人员，以便于双方能够更加密切的合作。左云山你这边有什么需要都可以通过我向王氏提。 好的，你们忙了一晚上，赶紧去休息吧。啊，感谢你们送来的物资，我这边已经让人给你们准备好了住宿的帐篷，还有热好的饭菜。 那就多谢了。 只是当这些人离开时，任小素发现有一个年轻军人总是若有若无地朝自己看来。 其实他们来的目的是因为王氏想防我们一手罢了。 防什么？ 因为王氏自己坑别人太多，所以就有点害怕别人坑自己。如果这时候左云山忽然选择消极避战策略，而火种方向又溃败，那么王氏就危险了。所以有王任等人在这里，我们有什么异动，他们也好第一时间得知。 你们心眼真多，本应该团结一致对外的，竟然搞这么多花样出来。 第二天上午，王氏的七人团队经过短暂休整之后，来到指挥营帐外面，想要与任小素详谈接下来的作战计划。结果是 P5092 接待了他们。 少帅刚离开不久，有什么作战计划需要配合，可以直接给我说。 王润愣住了。 他去哪儿了？ 他和小景姑娘去荒野上找远征军团的运输部队了。只有现在打掉越多的运输队，才能吸引更多的远征军团主力过来。 据我所知，他是你们西北的少帅啊，怎么还亲自上前线？ 这是我们西北的习俗了，习惯就好。 这时王润回想起来，他当初与任小素一起去31号壁垒执行孔尔东的暗杀任务，但王胜之嘱咐他在任小素失败之前协助就好。本来任小素半天没动静，他都准备动手了，结果对方一动手，直接把31号壁垒都差点整没了。 对了，少帅临出去前交代我问你个事情。 什么事？ 他当初在31号壁垒里交代你保护三一学会的人，为什么你却中途跑了？ 我接到了上面的撤离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然要果断撤离。 少帅料到你会这么回答了，不过他说这次你来了我西北军的驻地，就要接受西北军的安排， 如果你对我们的作战计划指手画脚，他就把你的脑子给打出来。 一旁的张小满小声赞叹道， 这面瘫指挥官一本正经说狠话的样子看起来很带感啊。 只是王润面色未变，他笑了笑， 放心，我没有打算过来指挥你们的部队，只是共享一些情报罢了。 那就好。 然而就在此时，王润忽然觉得 P5092 有点面熟。 等等，你不是火种的那个？ 是我。 紧接着王韵和纪子昂两个人也从外面回来了，王润看着他们两个也很面熟。 你们两个人不是孔氏和周氏的人吗？ 没错，我俩现在大行西北了。 王润是王氏财团的外勤情报负责人，所以对其他财团还是有点了解的，只是他没王韵那么好的脑子，所以有些不太确定。当得知王韵和 P5092 他们的确定答复后，王韵陷入了一种混乱的迷茫之中。这要是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里是孔氏、火种、周氏、西北的联合部队呢，这怎么哪儿的人都有啊？之前火种临阵换帅处理 P5092 的事情还闹得挺大的，王润听说 P5092 是被人劫走了，却没想到被劫来了西北军。这样一想，劫匪的身份也就浮出水面了。然而就在此时，指挥营帐里的电话响了，P5092 接起电话了，里面传来任小素焦急的声音。 准备迎战，我发现了大规模的远征军团主力部队正在向左云山进发。 说完，任小素便挂了电话。指挥营帐里经历了短暂的寂静之后， P5092 对作战参谋喊道， 召集四名团长过来开会，要打硬仗了。 说实话，谁都没想到远征军团竟是来得这么快。如果左云山被远征军团包围，那么王氏后续的物资可就运不进来了，这是一场恶战。天上巨大的鹰隼朝北方飞去，它一路跨越山河与草原，历经近千里回到了草原王庭。哈桑早就等在那里了，待到鹰隼化为能量回到他体内后，他一路小跑着进了王庭大帐。 主任，鹰隼找到您要找的人了。 确定是他吗？ 是的，与小玉姑娘画的模样很相像，不过要比画像上清秀一些，而且黑刀武器对上了。 我不擅长画画，画的肯定有些粗糙，与他本人不一样是正常的，这黑刀能对上就是真的找到他了。 现在中原局势怎么样？ 中原的局势不清楚，但主任您要找的那位正带领部队盘踞在一处山脉里，构筑了防御工事。只不过我的鹰隼离开时看到他已经和北方族群的部队发生了正面交战，正向那处山脉逃逸。 他们有多少人？北方族群有多少人？ 数倍于他们，看样子是打算围攻那座山脉了。 颜六元在一旁默不作声，哈桑识趣地退了出去。外面的蒲兰奇与何古言问道， 怎么说，主任要找的人找到了吗？ 找到了，但主任并未说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哎，也不知道主任要找的人是谁。还有，咱们之前不是说要去东海捕鱼吗？怎么停在这里了？ 不知道找的是谁，但主任最早来到草原的时候无意中提起过他还有个哥哥，我猜这人会不会是主任的哥哥呀？ 胡兰奇和何古言两人相视一眼，他们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王庭大帐里颜六元依然沉默不语， 他戴着青面獠牙的面甲，小玉姐也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 六元， 小玉姐，你不用多说什么，我懂了，我再考虑一下。 严六元说着就走出了王庭，他独自一人走向草原远方，然后在一个草丘上席地而坐。春季里凛冽的寒风拂地而来，将刚刚长出的青草吹拂得像是波浪一般。狼群在远方出现，快速地来到他身边。体型硕大的狼王亲昵地卧在严六元身边，一旁还有再次壮大的狼群。如今的狼群规模已经快要达到2000头，看起来极为壮观。严六元忽然对狼王说道， 这次如果不回头，就真的回不去了，对不对？ 狼王疑惑地看向严六元，不知道主人在说什么。却见严六元忽然站起身来，翻身上了狼王的背脊，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走吧，我们去救他，救完他我们再回到草原上来。以前都是他保护我，这一次我来保护他。 1000公里左右的路途需要草原游牧民族走上10多天甚至20多天，这样才能保证他们抵达中原的时候还有战斗力。这一次严六元南下去中原，所有部落的老幼妇孺全都留在原地，牛羊大部分也都留在了这里。女性之中唯独带上了小玉姐，连齐齐格都没有带。哈桑建议自家主人带上齐齐格，这样路上也好有人照顾他的起居。然而严六元拒绝了，这场战争会死很多人。这一次严六元仔细算了算王庭可以出征的汉子，满打满算也不过10000多人。其实本来还有许多的，只是这些年草原内部斗争，外加蒲兰奇和河谷岩带去打176号壁垒的时候死掉一批，所以人数看起来少了一些。不过这并不重要，这次的主要战斗力并不是草原上的汉子们，而是狼群。此时狼王带着狼群已然先行一步，作为先锋探路去了，这才是严六元的最大依仗。至于战前动员，严六元也选择了最适合草原汉子们的方式。战争结束会选择10名最英勇的汉子赐下血酒，这对于信徒而言就是最大的鼓舞了。一方面是可以得到神明赐予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得到了神明的认可。没有什么保护谁守护谁的誓言，严六元驾驭这些草原人的方法向来简单粗暴，复杂的他们可能也听不懂。其实当初草原人也无形中为中原这一战做过一些贡献。草原是最先攻破176号壁垒的，他们去了之后便带走了一部分粮食，然后将轻型武器带走了一大部分，例如手枪、自动步枪、手雷、重机枪等等。后来王氏去了，却似乎也没打算长久守住176号壁垒，压根没有重新填入176号壁垒的弹药库。然后远征军团攻城的时候，城一破，王氏的军队便接到命令撤退，他们走的时候肯定要带走自己的配枪啊。所以这时候蛮子们得到的武器压根没多少弹药，充其量就是拿到一些王氏部队尸体旁边的枪械，子弹也打得差不多了。还有就是留下了一些火炮，但王氏部队撤走的时候就用炸药炸断了炮管。其实就算不炸断炮管，蛮子也找不到炮弹，这就很尴尬了。所以远征军团手里的火力装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所以当初 P5092 与蛮子作战的时候还有些疑惑。以蛮子又是火种冒进的策略来看，远征军团是早就做好了准备，想要用老人顶替上战场，又是火种冒进的。可既然远征军团已经得到了176号壁垒的军火，为何还一早就打算放弃那片森林作为诱饵？据守森林不好吗？ P5092 也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他一直都没想明白这个事情。但事实上，蛮子手里的军火根本就没有多少，远征军团自己也很清楚，他们手里那点军火是不足以与火种打硬仗的，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的战斗方式才行。打从一开始，远征军团就没想过要利用那些热武器办什么大事。不是看不起热武器，是他们看不起自己手里热武器的数量。此时，左云山的战争刚刚开始，防御阵地之中枪声极其密集。因为居高临下打防守战的缘故，第六作战旅在这场战斗之初就占尽了便宜。重机枪的火力压制，硬生生将冲上来的蛮子给打得抬不起头来。就像 P5092 自己说的，如果第六作战旅没有环境地形的优势，那么6000名士兵只能被远征军团吊起来打。但他们有了地形优势，逼迫远征军团自己过来，他就有把握用6000人换掉对面6万人，这是1:10的交易，在 P5092 看来是完全值得的。 主力部队小心点，在掩体后面隐蔽，一定要小心对方的火炮攻击。 结果当他说出这个担忧后，王润旁边的一名士兵却说道， 不用担心，蛮子没有火炮可以用。 P5092 皱起眉头， 怎么说？ 176号王室部队撤离时已经摧毁了所有的火炮。 那为什么当初火种与王室交涉情报的时候你们不说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纠结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你们守不住阵地，我们七个人也会没命。放心，不会再出现情报不共享的情况了。 谁知道王室是否在乎你们七个人的性命？以王室的手段，放弃七个人并不是很难抉择的事情吧？ 王润不再说话，而 P5092 则是专心地观察战场情况。如今只是远征军团的试探攻击阶段，也正是他进行查漏补缺的好时机。没有哪个指挥官能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安排好一切，所有人都要在战争中进行战术调整。这时候 P5092 忽然发现，防御阵地下面总共有4条山路可以通向这里。4条路太多了，这样可能会导致远征军团一口气压上大批兵力后，防御阵地的承载能力不足，也就是没法一口气打死那么多蛮子，会被对方以敢死队的方式冲上阵地来，以生命换来远征军团的胜利。按照 P5092 对远征军团的了解，对方很可能会这么做。他对一旁的纪子昂说道， 能不能在1个小时内把那座山弄塌，封住一条远征军团的进击通道？ 纪子昂看了一眼那座巍峨的险峰，有些为难道， 我的能力想要弄塌这么大一座山恐怕来不及啊。 P5092 皱起眉头，看来要提前加大火力了，只是这样一来他们的弹药未必充足。然而就在此时，王润身边那名刚刚说话的士兵说道， 以你的能力并不用摧毁整座山峰。 说着他拿出一杆自动步枪来，随手向山峰上点射了12下，然后对纪子昂说道， 你只需要将这12个点横向沙化，这座山峰就会坍塌，而且山体落下的角度会挡住远征军团的通道。 其他人听到这话便愣住了，这也可以？任小素在一旁看着这名士兵的身影，他已经确定对方的身份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大家看着那座被自动步枪点射了12下的山峰，然后再看看这位自信的士兵。说实话，包括 P5092 他们在内的所有人都惊异了。那是一座山峰啊，对方说只要在这12个点射位置将山体沙化，就能将整座山峰瓦解。对于人类来说，那山峰巍峨耸立， 谁也不相信那是人力可以催倒的，除非借助热武器。姬子昂问道， 沙化的孔径需要多大？ 需要直径 1.38 公分，当然你可能无法把握得这么精准，所以沙化孔径做到 1.5 公分左右就可以，这应该是你能力范围之内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推倒整座山峰或许有点难，可如果只是沙化这么细的一条孔径，对纪子昂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嗯，我能做到。 纪子昂点点头，说着他便找人要来军用望远镜，想要试着开始工作。结果 P5092 拦住了他，只见 P5092 对这名士兵问道， 怎么称呼？ 莫非，王室现役中尉。 莫非，你是什么兵种？ 这时候王润解释道， 我带来的这六个人全是我们王室军中精锐，莫非就极其擅长定向爆破。 P5092 点点头，他对纪子昂说道， 既然如此，我们就相信这位莫非中尉一次，不过山不应该这时候到。 纪子昂愣了一下， 你要等？ 对，远征军团现在只是试探而已，所以山路上聚集的蛮子还不够多，我要等他们足够多的时候再动手，这样一座山峰倒塌足以砸死2000人了，毫发无损地杀掉2000蛮子，这是大劫。 这个大劫还会让第六作战旅的士兵瞬间振奋，原本士兵们面对蛮子都会有些恐惧，倒不是士兵们怕死，而是他们没和蛮子打过交道，这是对于未知的恐惧。这些蛮子当初进入中原心中也会有恐惧，包括现在面对热武器也同样有，这都是人之常情。谁说自己上战场能一点都不害怕不紧张，那一定是骗人的。眼看着自动步枪打在蛮子身上，对方虽然皮开肉绽却依然悍勇，这会对第六作战旅的士兵造成很大的影响，并加深这种恐惧。而 P5092 现在最该做的不是指挥着大家怎么精细地进行阵地战，而是先消除士兵的恐惧。如果连这个都考虑不到， P5092 也不配被很多人推崇了。就像当初他还在火种的时候，为什么他要把大石山的蛮子尸体都给带到长城前献血，而且他还故意引蛮子过来，再用一轮不惜代价的炮火来取得一次彻彻底底没有伤亡的胜利，就是为了提振整个长城一线将士的士气。而且这山峰倒塌也能帮助远征军团重新回忆起他们曾经对中原人的敬畏。 P5092 静静地站在防御阵地里，他默默地看着远征军团兵力不断地在防御阵地外集结，整个防御阵地占地上百亩，士兵们分散在数十个火力点上，以连为单位进行强力的火力压制。 放缓压制节奏，让蛮子们胆子大一些。 这时莫非忽然疑惑问道， 你就这么信任我吗？如果我说错了，纪子昂并没能推倒这座山峰，那么你现在放蛮子过来，到时候很有可能会挡不住他们的攻势。 大家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现在故意放蛮子靠近，到时万一山峰没塌，那阵地不就完了吗？ P5092 轻笑着问莫非， 那你说错了吗？ 没错，山一定会塌。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这点魄力都没有还怎么做指挥官？而且你恐怕对我们还不太了解，这种试探式的攻击节奏就算被蛮子冲上来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有一层保险，起码现在这层保险还不是蛮子试探进攻就能攻破的。 莫非想了想没说话，只是下意识地看了任小素一眼。其实防御阵地里大家都很清楚 P5092 是什么意思，没看少帅在阵地上坐着呢吗？现在只是最开始的试探攻击阶段，蛮子还没到铺天盖地的地步，大家也没有弹尽粮绝，真要有蛮子冲上来让少帅杀了就行啊。任小素看着大家看向自己的目光， 你们看我干嘛？ P5092 你放心大胆的试就好了。 P5092 点点头，便不再多说什么。如果是打了几天的仗以后，他当然不敢如此拖荡，毕竟那时候任小素肯定也很疲惫了。但现在不同，任小素气势正盛，枪声在左云山中激荡着。 P5092 站在防御阵地上，足足等了二十多分钟都没有开口说话。张小满都有点着急了，他好几次都想说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可他每次打算说话的时候，却发现 P5092 依旧气定神闲。于是张小满便暗自琢磨，这恐怕就是自己和对方的差距了吧。忽然间 P5092 对纪子昂点点头说道， 动手，远征军团的一支主力部队进来了。 只见那山峰之下的山路上已经是正在冲锋的蛮子，纪子昂当机立断地按照那12处弹痕对山体进行沙化。只是一眨眼的功夫，那巨大的山峰上竟是突然传来恐怖的崩解声，碎石不停向下坠落，头颅大的石块从数百米的高空落下，下方被砸中的蛮子顿时间七窍流血，骨断筋折。紧接着当纪子昂彻底打通沙化孔径之后，那山峰上瞬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如蜘蛛网般快速向整个山体蔓延。下方的远征军团有蛮子惊恐抬头，却刚好被落下的巨石给砸得四分五裂。刹那间，庞大的山体开始从最下方的沙化孔径解体，这一幕仿佛天神在天穹之上落锤，将山峰垂落人间一般。数十块山体快速落下，远征军团开始惊恐了，就连其他山路上正准备突破防御阵地的蛮子也呆呆地望着这一幕。仗他们打过，但如此恐怖凶狠的仗他们还真的没打过，这让他们心中一时间充斥着对未知力量的无穷恐惧。而在防御阵地上正在忙碌的第六作战旅士兵则爆发出惊人的欢呼声来，欢呼呐喊声与山体坠落声混杂在一起，伴随着远处山谷里号角收兵的声响，以至于每个第六作战旅的士兵都面红耳赤的莫名振奋。对于第六作战旅的士兵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一幕更加振奋人心了。他们还没有任何伤亡，蛮子便数以千计地死在山里，那些对蛮子的恐惧一扫而空，而有些人甚至都想好自己回去被受勋的时候发表什么感言了。士气这种东西在战争中向来都是玄而又玄的东西，但所有指挥官都不能去无视它。如果士气低迷，恐怕有100分的力气也只能发挥出30分来，如果士气高涨，可能有100分的力气就能发挥出1000分来。如果一名指挥官只看重战术却无视士气这个东西，那说明这名指挥官的境界还不够，起码还到不了名将的层次。远征军团的撤退号角吹响，那些正在攻向防御阵地的蛮子快速撤退。不过就算这个时候，那些举盾的蛮子也没有放松，始终都在最后的位置掩护战友撤退。 P5092 看着这一幕，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起码现在看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现在算是为接下来的鏖战开了一个好头。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有句老话是讲兵法的，叫做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在这次战术选择上， P5092 首先就把远征军团陷入必须攻城的境地，不攻左云山他们后方就没法踏实。可以说从一开始 P5092 就在策略方面是占了上风的，逼得远征军团用性命来换左云山。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就会胜利，因为他们只是整个战场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火种战败， 那么他们还是会非常危险的。这场战争一定会把所有人都拖进深渊，活着的人也筋疲力竭。 P5092 忽然转头对莫非说道， 这次谢谢了。 指挥官不用客气。 一旁的任小素默默地打量着莫非，而对方也与他对视一眼，便移开了目光。 P5092 朝指挥营帐走去。 李参谋，召集各德团长过来开会。虽然现在蛮子退去了，但只要我们还在左云山，他们就一定还会再来，而且会有新的对策。所以在他们卷土重来之前，我们必须制定后续的作战计划。 可就在他们所有人在指挥营帐中坐下，准备商讨作战计划的时候，一边旁听会议的王润忽然接到了卫星电话。他出去接了这个电话，而后面色阴沉地回到指挥部中。 火种溃败了，长城防线已经被打出了缺口，只余下第一师、第三师和第四师正在向南方撤退。 怎么败的？就算火种再怎么不济，也该再撑上一周才对，怎么会溃败的这么快？ 其实火种仍旧保留了一些实力，后续也可以再进行一些战斗，但对于整个战场来说，说他们战败也没有错，毕竟长城都丢了，这样一来大牛山便有点独木难支。 这个我们也没有确定，现在没法去纠结火种到底是怎么战败的，而是要考虑我们怎么办。远征军团攻下长城之后并没有向南方继续追击，我怀疑他们会立刻调转方向朝大牛山一线前进，到时候我们就要面对的是整个远征军团的兵力。 他们最先从哪里突破的？这个你们应该看到了吧。 他们所说的就是暗指王氏已经得到了卫星的事情，王氏一定全程都在关注着火种那边的战事。王润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他们先是佯攻了五岭段的长城，然后却突然集中兵力从原本第七师驻扎的区域进攻，然后便攻破了。 那里刚刚换防，而且弹药还匮乏。 只是一瞬间 P5092 就明白了，这是被远征军团找到了虚实所在。如今火种防线已经出现了漏洞，如果他还在火种，就一定要避免被远征军团找到这些漏洞，而且还要在弹药充足的区域故意示弱，吸引远征军团来硬碰长城一线最扎实的防线。但看来火种并没有这么做，或者说他们做了，演技却并没有成功骗到远征军团。 你们判断远征军团总人数有多少？ 还有14万。王室的主力部队将全部开赴大牛山一线，包括现在占领孔氏的那些，我们将全力以赴面对将要到来的远征军团。 P5092 默默地走出指挥营帐，站在防御阵地的边缘，一个人眺望外面的左云山，看起来有些孤独。任小素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意识到，虽然 P5092 能够在战争中始终保持理智，但对方内心仍旧是一个有感情的人。火种战败对于 P5092 来说是一个噩耗，就像对方先前在 P5092 和凌寒这两个名字之中抉择的时候说， P5092 代表他的过去，所以他选择继续叫 P5092。 这大概也是 P5092 自己纪念过去的方式吧。任小素走到 P5092 身边。 难过吗？ P5092 点头承认道， 难过。 我之前还以为你对火种的感情很淡薄了。 其实我一直都不太喜欢火种那个地方的氛围，在那里你只要犯了错，就没有任何可挽回的余地，没有将功赎罪的机会，甚至没有功过相抵的说法。每个人都必须拼了命的努力，这样才会被当成有用的人。他们日复一日地告诉新兵，你不需要有思想，只需要做好这台机械上的零件就好。 从小到大我们就是这样接受教育的。可是当我离开火种之后，我却经常会梦到自己年少宣誓时的热血沸腾，还梦到那些士兵高喊着为火种存续而奋斗的口号，冲向战场的一幕。然后我就意识到，那是我生命里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任小素拍了拍他的肩膀，火种败走的太突然了，以至于 P5092 都有些接受不了。这时 P5092 转头对任小素说道， 我大兴西北是因为178要塞与火种的宗旨相同，目的都是为了守护人类，但如果有一天你想要争夺着世界，为名利掀起战火，我会离开的。 放心，不会有那么一天的。如果以后没有战争了，我就带着你们去西北种地去。 一言为定。 此时长城一线，正有一名身材高大的蛮子正缓缓通过长城的闸门，所有远征军团的战士见到他都躬身行礼，高呼将军。远征军团的将军很多，有牙将，有偏将，但真正能够指挥所有远征军团部队的将军只有这一位。将军站在长城以南，看着四处硝烟与火光，还有跪倒在地上的中原人俘虏，他突然问道， 瓦连京呢？叫他来见我。 瓦连京，远征军团前锋部队的最高长官，之前森林里与火种缠斗的远征军部队就是在他的统领之下。这时一袭黑袍从旁边走出，对将军恭敬道， 将军，瓦连京他因为急于追击火种部队陷入了敌人的埋伏，此时已经阵亡了。 这样吗？这些俘虏都是什么身份？ 将军，他们都是负责修筑长城的平民。 我允许你从里面挑选300个人变成你的恶鬼，这一次由你驱使这些俘虏前往左云山，半个月后告诉我结果，如果你赢了，我就允许你再挑选300人。 谢谢将军。 然而这名将军忽然直视黑袍兜帽下的阴影， 但你要明白，这是我给你的权利。 这一刻黑袍感受到极大的压迫感，他咬牙道， 明白。 在这位将军面前，黑袍收敛了所有锋芒，表现得异常恭敬。他很清楚远征军团里有几人的实力是他现在根本无法抗衡的，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以后也无法抗衡。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待到湘郡带着一批远征军团离开后，黑袍慢慢地朝着废墟走去。就在前一天，这里还是一片军营，如今却全都烟消云散了。将军带领的远征军团主力差不多有火种战场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则直接在长城防线这里稍作休整，然后驱使他们抓到的俘虏随黑袍一起奔赴左云山战场。这是黑袍第一次掌握远征军团的一小部分权力，将军似乎对他的表现还算满意，开始给予他一定的兵权了。黑袍往偏僻处走去，走着走着，一处无人的废墟中正传来愤怒的嘶吼声，只是对方好像被堵住了嘴巴，那嘶吼从喉咙中发出，却始终无法引起远方部队的注意。黑袍边走边笑， 瓦连京，不用徒劳的挣扎了，将军已经带兵离开， 以前追随你的远征军团也开始追随我了。我将他们调离了这片区域，不会有人发现你的。 终于，黑袍来到瓦连京身旁，而瓦连京附近则有十多头蛮子实验体死死地将对方按在地上。只是瓦连京确实厉害，那普通的蛮子实验体竟还有点摁不住他。黑袍赞叹道：“ 嗯，真是强大的体魄呀！当你变成我忠实仆人的那一刻，这个世界会多么的美妙。” 瓦连京眼里闪过一丝惊恐，他看着身边灰色皮肤的恶鬼，难以想象自己竟然也将变成这种失去自主思考能力的怪物。他作为远征军团的战士军官，绝不会惧怕死亡，但是他惧怕自己成为这不死不活的怪物。黑袍从袖子里掏出一根针管来，浑浊的灰色液体在里面晃动着。 这是火种在灾变前研究的E021基因亚剂，我专门从039号实验室里带出来的瑰宝，而且我已经可以在176号壁垒量产了，所以你不用着急，未来你的同胞们都会享受到它的。你们北方这族群真的以为这场战争你们能胜利吗？我在见过庆氏的核弹以前，我也以为自己可以轻易取得胜利，但那枚核弹却在一秒钟内摧毁了我所有的自信。为何灾变之后他们仍旧掌握着如此强大的武器，真是让人绝望啊。 瓦连京听到这里眼睛越睁越大，很明显他在此之前并没有听说过中原还有核弹这种东西。黑袍蹲在他身边沙哑说道：“ 所以不管火种失败或者胜利也好，王室失败或者胜利也好，假设中原真的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去阻挡远征军团，那到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一枚导弹突然从头顶朝自己飞来，庞大的燃料群将推动着沉重的弹头落下，然后顷刻间将一切变成灰烬。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远征军团能赢。”我这么说完以后，你一定非常好奇，那我为何要怂恿远征军团南下？啊，你们不死在这片土地上，我又怎么将北方变成我的王国呢？北方的恶劣环境对你们来说很艰苦，但我的恶鬼却不用害怕这些。你会变成我身边忠实的恶鬼。如果有机会的话，将军也会与你作伴，到时候我带着你们回到北方去，等到终有一天我足以面对中原时，再带着你们回到这里。放心， 那时候我的部队还会叫远征军团。这样也算是满足了你们的愿望了。 瓦连京愕然意识到，其实远征军团南下从一开始就在这黑袍的算计之中。不管远征军团能不能打赢王室或者火种，在黑袍看来，远征军团战败都是早晚的事情。因为黑袍亲身体验过当核弹落下那一刻的绝望，如果不是他提前离开了74号壁垒，恐怕他现在也化为灰烬了。这时候黑袍一掌打晕了瓦连京，然后他用一柄锋利的刀在瓦连京手臂上割出一条浅浅的伤口来，而后才用注射器将灰色的1021基因药剂推进了瓦连京的身体之中。 你们这些北方人就是要麻烦一些，寻常的注射器很难穿透你们的皮肤啊，还得打晕之后才能让注射器的针管不被你们的肌肤扭曲。 当灰色液体被推进瓦连京的身体后，只见瓦连京的皮肤中迅速有灰色的丝线宛如触手一般在皮下组织迅速蔓延，直至他全身都变成灰色。下一刻，原本晕厥的瓦连京突然睁开双眼，黑袍笑着将对方嘴里塞着的铁球去掉，然后递给瓦连京。 捏碎它。 却见瓦连京灰白的眼睛没有丝毫感情，他将铁球接在手中，然后握紧了拳头。只见那铁球发出刺耳的声响，而后变成了两半。 果然要更强大一些啊。我明日出发去左云山，到时候你曾带领的前锋部队会归我统管。我会给你制造机会，到时候你给我偷出500人来，我要组成自己的部队了。 此时此刻，黑袍还不想暴露什么，所以一切仍旧只能偷偷地进行。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